都打响了，我要全城封号，我要全城封号。谁来着？快叫卫生员！水！ 傻丫子， 傻丫子， 老班长， 傻丫子， 要是我这铜号吹出的声音能变成水，该有多好！ 傻丫子， 那我会使劲的吹。集合号。冲锋号， 三丫子， 号声飞到天上，变成雨水；号声飞到山上，变成泉水。 三丫子， 满山遍野的清水，水，水，水！ 傻丫子！ 傻丫子！ 我耳旁响起冲锋号。这号声。 枪尖和杀有枪刀，我既是炊事班长挑镰刀，委屈水我不怕，枪林弹雨弹雨枪林山高，路山路山山高，挡着我的恩情难大报，为革命为同志我说死忘生去马可跳。

狩猎，这里没有狼吗？ 我要为你唱歌， 安慰你，安慰小号手和为我而死的罗班长。在天边， thank you.

我想埋伏杀驸马，一谋败露贼心慌，为保驸马不遭害，上去派我来下杀。金毛嗓子空抛头血手，但恶魔共同迎接新书房。 马大 兔四， 我这里有驻马的书信，他还活着。相信你的谎话， 我毙了你！ 传令， 他可是来和我们藏民接洽。 劫人，红军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呐！ 红军和藏胞共同的敌人是你们，格桑图斯。如今，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已经踏进了长城，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，难道甘心当亡国奴吗？ 住口！ 程先生，我要听他说下去。 程先生，请坐。 好，格桑土司，藏族同胞们。我们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万里远征北上抗日，却遭到国民党和民团的围追堵截，因此我们不得不绕道经过此地，来到格桑部落。在贵部落驻扎期间，我们的红军战士纪律严明，枪炮不放，在缺粮断水的情况下，不少的红军战士被渴死，渴死。为此，我们的红军首长派我来和格桑土司上洽，希望您能够理解红军，支持红军，帮助我们红。 姑母，取碗奶茶来。 呀。 民团促接应，然后他亲自送驻马上山。格桑土司

些难过。 看白杯，像阴谋见阴江，杀人放火造谣重伤，喇嘛自愿成鬼丁，藏族人惊慌失措的他乡，我红军一时困难无计呀，害得你也跟着我们我渡长中马，有什么心事对我讲， 请听马太演唱的《高原风景极目望》。 继母王山光水色不寻常，百花高足，如永表黑烟俏丽。 再请听新凤霞演唱的《格登太子》。 们多么高兴啊。可不好了，忽然起了一阵风，耳听得咕的咚咕的咚不住地响，好似地裂山又崩。飞沙走石难睁眼，天昏地暗雾茫茫，哗啦啦大雨不住地下，唰啦啦冰雹打个不停，船只打地纷纷碎，一百个青年把命坑，可怜那何等太子生下眼。 最后请听小白一双演唱的《小酸枣》。 什么地方， 大庆啊， 别着急啊，咱们想办法。小苗 哎， 别着急啊，别着急啊。 我怎么能想个办法给他们解头烦，把故事讲。 同志们，总支书给咱们讲故事了。 对了，咱 们 听 故事吧。 听什么故事？ 什么故事？ 什么故事？ 坐下， 听我把 取经啊，路过火焰山，火焰山高有万丈，山周围八百里烟火冲天，在天上找不到云一片，在地上找不到半点清泉，只渴得他们师徒汗流满面，渴得那沙僧八戒白龙马围着唐僧打转 怎么说 是啊，那小泼猴呢？ 是啊，那小泼猴呢？ 小泼猴张开金睛火眼往山上看，忽然间乐得他把跟头翻。 哎，说为什么翻跟头？翻跟头啊？ 你们可知道小孙猴他把什么发现？ 看见什么了？ 看见什么了？什么了？看见什么了？ 我告诉你们，有几棵酸枣树长在山岩，红溜溜的酸枣似宝珠，酸溜溜的，酸溜溜的，历史口中就不觉得渴。那个小酸枣半青半红，又脆又甜又有点酸。哎，同志们，你们谁吃过小酸枣啊？ 谁吃过呀？ 我说我小的时候吃过。 那小时候吃过。 小酸枣滴溜溜的圆， 滴溜溜的圆， 红彤彤的挂满悬崖边， 红彤彤的挂满悬崖边， 吃在嘴里冒酸水。 嗯，哎，冒酸水。 听众朋友，老一辈评剧演员演唱的评剧《金沙江畔》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。

去变成生产劳动手，恁娘把你留城市一定要把命里求，想把你变成摇钱树，活着后悔死不休，两条大路由你走，死一死相依想，该去该留。 什么？ 那咱走吧。 走， 走。种的是谷子，那块种的是倭瓜。 这一块我知道是玉米，不用说那一块是蓖麻。 它不是蓖麻，是棉花。是荆棘是芝麻，希望你到咱家知道啥再说啥，别光说那外行话。街坊邻居听见了，不笑出眼泪像掉牙，笑掉牙。 这心儿多呵呵， 想叫娘头叫爹，下地干活和力活，帮助我做饭又刷锅，高兴的我心里个没话说。 这不都是为迎接隐患准备了吗？哦，我听人家说那城里人好喝水，你看看咱俩一罐鸡蛋一都快放 了。哎呀，先吃了吧，等他来了再说。我走了啊。 你走了他 来 了。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。 咱家不是有一个， 想叫你去你就去。 哎呀，

一会儿爬困难了不是？ 咦，困难困难，还有点青年人的朝气没有了。 好，但愿如此。 让三乡五里人都知道了，让人家说看看

不累。来， 趁热喝碗汤。 我不想喝。 叶焕，咋了？ 病了？没有。 那你是？ 我出力不大，添麻烦不少，干起活来还没有瞧这儿的腰板硬呢。 银怀。把他一句也没听住。真没有生我的气啊，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。 哟，二大娘，你也是怪客气了，你能请我给你帮忙，我能给你帮啥忙啊？ 这一回呀、啊、可点着你的拿手戏了，让外甥从部队上来信了，我想请你替我写一封回信。